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一起向未来，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138天。 最新鲜的资讯， 神舟12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热辣滚烫，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砍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球，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5:02，欢迎各位来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各位好，我是林苑。 我们这曲子一出来，又是一个过中秋的节奏啊。 嗯，有点应景，尤其是到了晚间呢，该赏月的时候。不过呢，在中秋节的正日子，应该说8月15的当天晚上，这是月亮最圆的时候。今年我们赏中秋明月，应该是在8月15的晚上。 21号， 对，21号的傍晚7点来钟的时候来赏月， 所谓的赏花、赏月、赏秋香，唐伯虎点秋香里边的这个名句。 嗯， 哎，但是现在赏月，我看这天气啊，林苑，你看今儿咱们这下雨呢， 对， 这如果过两天还这天气，能赏着月吗？ 希望过两天能够这个守得云开见月明。 哎呦， 我们在今天。当然有着开启假期的美好心情，这又是另外的一番感受了。赏月固然是让人觉得非常美妙的感受， 是， 但是假期第一天呀，这和平时是不一样的。 哎， 一想到后面还有满满的3天的时间，一下就会雀跃起来。 是， 今天开始中秋的假期，不知道您在这一天都做了些什么，是选择吃喝玩乐，还是选择运动，选择出行， 哎， 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你看我们跟您聊得很全面啊，吃喝玩乐加上体育运动，您都可以给我们分享分享到底干什么了。 嗯， 我估计有很多朋友是这样的啊，这节奏，早上可能您12点之前起来了吗？估计是不是这个睡一个懒觉啊。 嗯， 啊，然后呢下午各种刷剧，有可能很多朋友就是第一天啊，不知不觉就已经过到了晚高峰的5点钟了。 你这是一种很宅的过节的方式。 哎， 不过从今天的交通出行的交通状况上来看，有很多人是早起的鸟，大家都选择早早的就开启假期出行的模式。今天路上的人很多。 是的，晚高峰的时段可能由于外边还是下雨，某些路段有可能会出现拥堵的情况，大家堵车不堵心。 嗯， 2个小时晚高峰，5点到7点，有林苑和康乐陪着各位。咱们今天就聊一个话题，继续陪您过中秋啊。 嗯， 来分享假期第一天的吃喝玩乐还有运动的相关的事儿吧。 对，其实说是我们陪您过中秋，更多的是您陪我们过中秋。 哎呀呀， 今天是第一天的小长假，说一说您干了什么，也让我们感受一下节日的气氛。 是，还是为大家介绍一下天气的情况吧。 嗯， 现在界外大街外边有打伞的朋友， 这雨下的不是特别的大，我们这附近、 嗯、 但是呢肯定还是正在下着呢。 下午有一阵儿好像雨量达到了比较密的程度，那现在呢又慢慢的降下来。今天可能在不同地区不同区域活动的各位都感受到了不同的雨量。那今天据说到了傍晚，特别是到夜间的时候，局地有可能会出现暴雨，所以大家如果仍然行走在路上的话，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 是，另外一定要带伞啊。 那肯定出门就得带了今天。 当然从今天早上开始到明天白天，这一次明显降水过程当中的雨势其实比较平缓的，但持续时间较长，外出的雨具大家随身携带。另外根据中国天气网的消息呢，全市平均累计的降雨量可达大雨，东部南部以及沿山区地带的局地有可能会有暴雨，而西部地区可能会以中雨为主啊。 是，可能在短时间内大家不会觉得说这个雨势非常的急，但为什么说会达到大雨甚至暴雨的水平呢？就是从一大早上就开始下，您想想它就这个积水慢慢慢慢的就生成了，所以在路面上面来说呢，虽然雨量不大，但是到了傍晚可能也就很多地方出现了积水，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的安全。 没错，而且气象专家也提醒各位，本次降雨过程恰逢中秋假期，山区及浅山区有出现地质灾害的风险，公众出游请注意安全，不要前往山区河道地质灾害隐患的相关区域。而且你注意到了吗，林渊，好像就是中秋节今年突然这个节一来的时候，天就突然变凉了、 嗯、毕竟已经立秋过后了嘛，然后已经寒露都过去了、 哎、 那现在天气的这个气温呢就会在成一个慢慢逐渐下降的趋势，而一场秋雨一场寒之后，这个冷意就会更强烈一些。 没错， 我今天上午其实是到了中国网球公开赛这个钻石球场去参加一个青少年网球比赛的开幕的活动、 哎、 本来以为今天早上那个比赛能够进行、 啊、 但是这个雨呢就很细密的一些雨点就会降落在这个场地上面、 啊、 因为尤其是青少年的比赛要保证选手们的这个比赛安全，所以地稍微有点滑，这个比赛就会停止，甚至于说可能会延后再去进行。而大家也都在感慨说，哎，以前每年的金秋的十月十一的假期期间是中国网球公开赛举行，今天这天有点接近于中网时候的这个天气的感受了。 哎，我有印象，往年中网我也去过， 嗯、 那会儿十月份的时候，晚上白天天都已经挺凉了， 对，早晚温差就大，晚上出门的话一定要多加一件外套了，看球。 像我这种比较这个愿意穿短袖的人，短裤的人 还扛得住吗？ 我记得那会儿一般我都是短裤可能还继续穿、 嗯、 但是上边必须得穿长袖的衣服了。 对，尤其降温的时候在中网现场他会卖一些周边的这种纪念品，就是毛毯、 哎、 什么厚的浴巾毛巾，这种销量就会飙升，就能够显示出当时有一个急剧的降温。很多人就是在白天到户外去看看球的时候还觉得哎，阳光非常的明媚，但是一到晚上坐在那儿看球两个小时三个小时甚至更长，这一下就必须得觉得添点衣服了、 哎、是。所以刚才给您聊到啊，这中秋假期啊，你也别总是吃喝玩乐啊，这四样节奏再加一个运动、 嗯、 没事锻炼锻炼。 对， 在家里其实有这个室内的一些健身也是不错的、啊 嗯 哎、 我们第一天就开始有紧迫感是吧、 哎、 别等到第三天吃满满的吃了两天之后，第三天说明儿就要见同事们了，见同学们了、 哎、 要不要稍微的跑一跑 啊、明天比如说这个约的是中秋节之后就要见相亲的对象了、 嗯、 那您说说你可不是今天晚上就开始把卡路里得算一算吗？ 对 啊，吃了多少赶紧运动起来吧， 三天突击一下可能也会有点结果。 哎，当然大家也是为您关注到的中秋假期我们全市的公园其实活动还是相当多的啊、 嗯、 这个我们是从市园林绿化局获悉的，全市的公园共推出了游船赏月、民俗体验、手工制作、花卉展览、亲子科普等53项特色的文化活动，大家就可以去比较近的公园走一走，感受传统文化的同时体验这种花好月圆的生态之美呀。 没错，虽然是受到了阴天下雨的影响，但是呢您多带点衣服穿的暖和点，其实也可以仍然能在中秋假期当中去享受到这种花好月圆的美好。像我们很多朋友是喜欢游船赏月、 哎、 那在北海公园这边呢也是推出了月圆中秋游船赏月的活动，同时 呢延长荷花湖的摇橹船，还有玉苑环湖的龙舟，还有荷花船整体的一个运营时间，就是为了能够满足更多的游客来感受中秋佳节荡舟太液湖，乘船感受逐月合家欢的这种幸福的体验。 是，而在产福寺的中秋月满桂花香的主题晚间活动当中呢，是结合了盆景、桂花、宫灯、演出等形式，将会为游客带来一种形式非常新颖而且近距离来这个品一下这个皇家园林的中秋赏月的相关活动。当然在香山公园的汉服古韵迎中秋的汉服游园会呢，是邀请多名汉服爱好者进行巡游，也形成了一道亮丽的行走的国风的文化墙啊。 没错，现在我们的汉服的品种设计也是越来越精细，有季节和薄厚之分。在夏天的时候，很多人穿着像薄薄的轻纱类的汉服，这个时候就可以有一种体会《红楼梦》里面的感觉，一人加一件披风和斗篷， 哎呀， 这个味道也出来了。 是啊，这种意蕴啊，中国传统文化美的意蕴，在汉服当中是一个最好的体现了。当然，刚才我们说的是中秋的去划船，另外一个赏花也是一个好的时节呀。 对，那中秋节的时候呢，大家都知道应景的应该是桂花，大家可以到颐和园去来观赏桂花。据说呢，整个园区现在已经是为大家准备好了大型的盆栽桂花，有200多盆。而且呢，中山公园的昙花屋呢，也是在中秋国庆的期间会有这样的花卉精品展，大家也可以到这边来欣赏，像什么海棠啊、苹果呀、这些观果的盆栽，还有呢，像碧桃、梅花、西府海棠，这都是大家平时觉得古典的我们的北京传统四合院当中去装点的这些盆景和花卉，也都是在中山公园有这样的展出。 对。另外就是有很多平时看不着的一些花，比如家里边就是各位也不会经常养的那种一品梅啊、千霞冠等等的另外君荷这种精品的一些花卉，将会烘托我们这个团圆美满的节日的氛围啊。 很多人喜欢兰花，但是自己又养不好， 哎， 养不长久，就可以一起来去中山公园欣赏一下这些精美的种类，同时自己不用担心焦虑说哎呀怎么不开花，怎么种不出来。 是，人家专业的人士，我相信很多这个著名公园的这个园林的这个园景，包括它的这个花卉啊，这都是国家队级别的，真的。 这都是 普通，比如我们普通人养可能养不出来那个样， 对， 出不来那花，人家都能给养出来。 其实我们的工作人员都是有一双双巧手，真的特别羡慕他们养花的本领。那另外呢，在大家在秋天的时候呢，也会到香山去赏红叶。在雨过后呢，不知道这个红叶的这个红的程度如何，但是在中秋节期间，香山公园会举办黄芦团扇摇传统手编扇的体验活动。大家都知道，老说香山红叶，香山红叶到底这红叶是什么？其实就是黄芦， 对， 就是这种植物。那大家观赏了美丽的红叶，也可以到香山公园去体验一下黄芦团扇摇这样的一个编织手工扇的活动。这个还挺有点挑战吧。 对，有挑战。 不过这个编好了这扇子只能等到明年夏天再用了，我觉得今年是用不上了。 是，哎，但我觉得这个手工制品啊，确实我们讲究所谓的心灵手巧。在这个月圆之夜之前，就是中秋节，就现在其实也算过上中秋节了吧。大家都是在中秋假期当中，是格外有纪念意义的一件事儿。另外呢，像奥林匹克森林公园拥有着北京城区种植面积最大的波斯菊还有百日草，也非常值得各位来观看啊。喜欢菊花的朋友可以去欣赏一下。我突然想起了这个《甄嬛传》当中的甄嬛，她的闺蜜就是沈眉庄最喜欢的是菊花。所以说后来就是给他弄了一个叫所谓的存菊堂，这个到了相应的节气，各种各样的花也是越来越好看了。 哎，你说站在一个男性的视角上，你觉得甄嬛和她的两个闺蜜 啊， 谁更漂亮一些？ 是和安陵容吗？ 安陵容、眉庄和甄嬛这三个人的 好不好看是吧？ 对， 颜值就是说她演员的那个颜值吗？ 对，就是这个扮相 啊，扮相 就是演员这个扮相之下的。 我觉得就是我的审美当中，他们仨都各有各的美感，这是真的。但是我说我最同情谁呢？我真不是最同情，不是甄嬛还是沈眉庄，我最同情是安陵容啊。就是我觉得她虽然说 你能懂她， 不，就是我通过 看了一些这个影视的解析，就是说他的这个所谓的安陵容的黑化，他不是说就是没有来由的一下就变坏了，其中有很多，你包括这个甄嬛的这个丫鬟浣碧起了很坏的一些作用啊，包括这个甄嬛在跟他相处的时候，其实有很多没照顾到这安陵容的感受啊，所以我觉得他虽然是有点可恨，但是还是一个可怜的角色呀。 就 是那咱们怎么聊到《甄嬛传》了呢？ 了解一下他的心路历程，就说到赏花，包括赏月这样非常古意盎然的事情，大家就总会喜欢带入到这样的一种情境当中， 对， 仪式感满满， 没错。 所以我们也去到一些有着更长久历史的区域，也去追寻这种古意，像天坛公园这边的古建系列微课堂也会在中秋假期期间呢是有这样同步的开启，大家可以去探寻环球台还有文化系列微课堂当中去找天坛的园，天坛到底有多少园？ 哎呦，那这可多了。天坛本身它这个就感觉是很对称的这样的一个建筑，是吧？里边有各种各样的圆形的这种结构。 就我们建天坛的时候，本来就是去来跟古代中国传统文化当中这个天圆地方去来 应和 在一起，所以天坛当中其实有很多圆的成分，那又恰巧是应了中秋去赏圆月这个景。 哎，刚才这边林苑说到甄嬛传了，风中旅行说了他觉得安陵容、沈眉庄和甄嬛在那个扮相都挺漂亮的，说都配得上他。哎呦，这可是三位娘娘小主啊，那您是皇上吗都配得上？ 应该是这个意思了。 吴梦生他说了，两位都是甄嬛传的铁粉啊， 铁粉 啊，这确实是看过好几遍啊，那会儿确实很火。而且我觉得就是中秋节，你觉得林苑就是刷剧的一个很好的时候，比如说现在不热了是吧，也不用打空调了，然后呢躺那儿，拿块半块月饼一边嚼着一边看那个剧，再重新回顾一下，挺好的吧。 我觉得你还是需要运动起来，你这个方式就感觉第三天一定一上秤会有一些变化的。 那这样吧，就去健身房里拿着您的 pad 放着这《甄嬛传》，然后一边 跑一下午， 一边跑步，就是最看他那个最气人的地儿啊，你估计您跑的是最欢实的。 对，那像除了我们就是想到像在《甄嬛传》当中这些小主们的赏月的方式，其实在过中秋节的时候，传统上面大家对于小孩来说会以前过去会买这个兔爷，是吧，请到家里，请兔爷到家里。 对， 然后像我们这边呢也有在柳荫公园的中秋和兔爷的活动，来体验非遗手作的兔爷，然后去了解中秋的传统文化，大家也都可以去参与一下。 是，当然在假期期间呢还有通州的城市绿心森林公园举办儿童闲置物品的交换活动，这也是倡导一种低碳和节约的生活方式。当然公园也会举办绿心寻园还有迷宫寻宝等等的这样的活动，来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体验家庭欢乐的同时也是亲近大自然啊。 当然有个特别重要的提示要跟各位一起来分享的，就是目前的全市的公园仍然是严格的按照75%限流的标准，大家一定要坚持预约限流错峰这样的一个标准到公园去游园，所以准备好您的健康码，同时呢提前去了解公园的一些订票预约的信息，并且到了公园之后呢来服从相关工作人员的管理。 是的，另外也提醒各位啊，就是在公园当中呢出游之前要提前了解路况和周边的交通的情况，以免影响游玩的体验。在游玩过程当中呢要配合公园的工作人员做好各项的疫情防控的相关工作，科学佩戴口罩，不聚集不扎堆，也要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的游园相关秩序啊。哎，真的有好多这个北京的公园啊，你看这刚才我们给您介绍大概介绍一下啊，但是今年其实就是菊花文化节期间，这个活动将会持续到11月底，那分别有五大展区，是北京国际鲜花港、天坛公园、北海公园，还有北京植物园以及世界花卉大观园，近150,000株或者150,000盆这种不同品种的菊花，还有各色的花卉啊，就是各种各样的花卉都会在展区亮相，陪伴着首都市民共庆中秋的佳节呀。 好多人还说到了下雨的时候可能不太适宜去到户外去赏景，那这个时候在假期里面大家也可以去选择博物馆来体验文化啊、来共度中秋佳节。 是 在我们的假期期间呢，其实有很多的展览也将会进行开放时间上的延时，所以大家有可能去接近能享受所谓的博物馆之夜。就像在中秋节期间呢，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还有中国电影博物馆有11家博物馆都将会延时开放。 哎呀， 奇妙的博物馆之夜 真好。我记得有一句话叫所谓的秉烛夜游，说的是在古代的时候，因为当时没有电灯嘛，晚上很有兴致的时候，比如参观什么样的一个这个景点或者古迹，拿着蜡烛一点点去看啊，当然那是古代的一种情致了。现在咱不用那么的这个麻烦，这个博物馆现在延长时间了，包括给大家介绍的中秋节当天下午5点就晚高峰开始，到晚上9点，大钟寺古钟博物馆是邀请观众走进礼乐回响的展厅，来了解中国古代传统的钟灵文化，还有古钟背后的故事，也是体验这个敲钟等等的相关的这样的乐趣的。 是，另外呢，北京郭守敬纪念馆将在21号，也就是中秋节当天晚上的傍晚五点半到晚上7点，这是一个赏月的绝佳的时间段，带来一场感官跨界的体验，就是大家可以去来欣赏音乐，同时呢，在一个特殊的地点上，在大运河的终点码头，同时还会有在传统文化当中中秋佳节的这个渡劫的方式，比方说像挑战飞花令，然后还去了解一些天文学方面的知识，这都是很好的一个中秋节的主题的活动。 没错，而北京励志堂科举匾额博物馆会在19号就是开始延长开放到这晚上9点了，也就是从今天就开始了，邀请观众和国学老师们在科举馆里来画中秋，还会朗诵咏月的相关诗词，学做月饼等等。另外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中秋节当天会延长开放到晚上7点半，邀观众在古建筑之内赏中秋圆月。确实这个是各种各样的文博这种交流非常的不错啊，这就是在北京的一个巨大的便利了。 那当然在中秋节期间呢，大家也可以在白天安排一些其他的活动，然后到了傍晚，就是一轮明月将会出来的这个时间段，到这些博物馆里面去，一边学习一些传统文化方面的知识，一边去来赏月，这个意境还是很美的。 没错，跟体育相关呢，我也关注到了中秋节当天北京奥运博物馆是以迎冬奥品中秋为主题，也会有相关的活动。当然了，也提醒各位，北京地区博物馆全面实行实名制的预约参观方式，市民朋友们在出行之前要提前了解各博物馆开放限流的相关的措施呀。好，各位正在收听的是金戈铁马节目，陪您过中秋。各位分享一下假期第一天的吃喝玩乐还有各种运动的经历吧。今天从晚高峰的5点到7点陪伴各位的是林苑和康乐。 我们刚为大家介绍的是在中秋假期期间大家可以到哪些地方去赏月去赏花。有人说今天下雨确实不太适宜夜游，但是雨夜夜游也还是有不一样的这个趣味的，只要穿得够暖和就行。老师要提醒大家到户外一定得带够了衣服。 对， 而同时我们看到这边风吹麦浪，人家已经是先行一步， 哎呦， 给我们发来了鲜花港的照片，应该是不是已经赏上花了？波斯菊展，这是在哪儿啊？ 哎呦呦， 什么时候拍的照片 啊？五颜六色的，我们刚才说的赏花赏月赏秋香啊，您这花赏了，这21号当天把月赏了，然后看完月亮之后， 康乐就关注什么时候给我们上秋香的照片，是吗？ 秋香姐，快把您的秋香姐分享给我们吧。哎，当然，在这边还有很多朋友都发来了，啊，这是燕林，哎呦，他学什么去了？这是发来了一个北京毛猴的这样的一个展览吗？ 也是非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手工制作，这是应该是买的纪念品吧，学习了用辛夷和蝉的这个 蝉蜕的 对来制作的毛猴 啊。 他还写了 这个好难呀， 这个好难好难啊，他写了一首诗，这是诗句啊，半寸猢狲献京都，惟妙惟肖会习俗，白描细微创新意，二位饮片胜鸡珠。这个厉害了， 这个真的是您做的吗？我太佩服了，我觉得这个看起来好难呀。 是啊，相当有技术含量了。 嗯， 另外还有这个 非常精美的， 是的，看好多朋友都发来图片了，看来今天各位真的不像康乐，哎呀，别向我学习啊，我要没节目，比如说这个我在家待着的话，过节我愿意就是宅在家里，多出去玩玩挺好的。EK 这去哪儿了？这是啊，北京环球影城啊，最火的了现在啊。 对，明天环球影城将正式开业，我们到时一会儿也为大家准备了这方面的消息，会跟各位来分享。现在很多人都憋着明天要冲进去来享受假期啊、这个体验的乐趣。但是明天这人得有多少啊？ 哎呀，人太多，反正他这个我是认为啊，人多和你体验的这个乐趣它是成反比的。 我们就先不跟大家抢了，我们等过后人稍微退去一些之后，我们再慢慢的去感受我们身边的环球影城。 对，环球影城大家就先打打前站啊，包括哪个好玩啊，包括这排队有没有什么这个诀窍啊，等您先一探究竟之后分享给我们，我们再是拿着大家的攻略再去，这是捡现成的了。就 风吹麦浪哦，人家今天就是去了鲜花港，而且说今天别看下雨的天气，但是雨并不是很大，我看他照片当中应该是没有雨，但是人还少 啊， 这是一个很巧妙的错峰。 对啊，关键您这个错峰是得有天时，天下雨，很多人这天可能就不去了啊。您是怎么提前料到这个天气是这样的呢？除了关注天气预报，我估计您是不是像诸葛亮一样能掐会算呢？这么准。曼联他说了，他正在包饺子呢，你猜包着什么馅儿？各位，这馅 中秋节有要求吗？吃什么馅儿的饺子没有吧？ 好像没有，但他包这个馅儿，我觉得还不是特别常见的啊，茄 子 馅儿的， 茄子馅儿的饺子、 我好像没太吃过茄子馅儿的饺子。 我个人就不是很喜欢茄子， 是吗？ 对 、你这个饺子太古怪了，茄子馅儿的。当然了，刚才给您聊到是在大家出去玩，对吧？比如在北京确实有各种各样的博物馆、鲜花会啊什么的，太好玩了，北京公园。但是有朋友说了，我足不出户，也想这个娱乐的话，那怎么办呢？那必须得是看一些是吧制作非常精良的晚会啊，中秋晚会。这据说今年的中秋晚会，这各大什么卫视啊，包括央视，甚至还有网络一些新兴的平台，比如说哔哩哔哩，我们所说的 B 站，都将有非常精良的这些展现了。 我们还看到这次中秋晚会的名单当中有奥运健儿、冬奥健儿的身影，他们到时候也将会献歌一首。我们在这个整个中秋晚会当中可以看到，在东京奥运会上应该是获得赛艇女子赛艇四人双桨比赛冠军的我们的四位运动员，另外还有我们的冬奥会的金牌速度滑冰金牌获得者张红。 是，所以大家中秋晚会看哪家啊？您选一家呗，这都挺精彩的。我们这边给大家介绍介绍吧。 好， 首先我个人非常想看的是什么呢？这河南卫视的。 为什么？ 因为河南卫视啊， 之前的这些爆款是吗？让你对河南卫视有很多的期待。 一看你就看了啊。你看元宵节、端午节、七夕传统佳节呢，这河南卫视你看独辟蹊径，就是各个卫视要找准自己的一个定位才能够吸引人。这一次呢，河南卫视这叫奇妙游啊系列，到了这中秋节的时候了，这个也是相当的值得期待的，确实很吊大家的这个胃口。这应该是在今天晚上河南卫视包括跟优酷同步和观众就见面了。这个名字叫做中秋奇妙游，导演组证实了说这台早已超越了晚会节目这个记录的，将会首次加长到60分钟以上，创纪录了。这个中秋是加长版的，总共会有10个节目是相继的来上演。而且呢，根据主创的来透露，这次河南卫视呢拍中秋节的这个肯定还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的爆款。当然了，之前拍摄的用这个现代科技和实景拍摄相结合的方式肯定会延续，而且呢除了 AR 的特级技术， 这一次会采用更加先进的叫 XR 的特技，让视觉效果更加的逼真，更加的震撼。啊，这就是在今天晚上要上演的一个。 这 XR 到底是能够逼真到什么程度，让人 是啊 好几 D 的这种体验感，是不是？反正之前大家就想到，看这个洛神呀，包括这个龙门的那个金刚，整个的这个飞天的这些表演，都是让人觉得哇太美了。而且这跟一般的晚会不太一样，大家会想到晚会一般唱歌啊、跳舞啊，或者演一些这种节目，会有一个常规的套路，而反倒是这种和传统佳节相应和的这种高科技的现场实景演出，你会对它展开充分的想象，但又无法能够 对 去估摸它究竟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呈现方式， 就是更加的震撼。我突然想象到了，如果今天的晚上河南卫视这个晚会，比如说他把嫦娥姐姐给请下凡， 一定会有，我觉得 应该是会吧。就我突然想到的，因为他这个技术已经达到了非常的逼真，反正总是感觉比这个单纯的唱歌跳舞就用演员啊去演要好一些。当然在实景拍摄方面呢，古都洛阳的一些名的很有名的地儿啊，像这个洛邑古城、明堂、九州池、老君山都会相继的现身，也是展现出客出河洛这样的一个文化的内涵。当然了，据了解这台晚会的这个主题肯定是团圆了， 对， 你像是很多的这个元素是在其中的呀。 没错，那这个晚会也将会通过很多像我们大家熟知的刺绣啊、剪纸啊、皮影啊、泥塑这些非遗的元素来烘托我们传统佳节这样的一个氛围。当然大家其实跟随着这些不同的就是穿越历史的实景，能够去就地重游一遍，通过这种高科技的逼真的效果，也觉得好像就在家里足不出户，但是呢 是 也远游了一番。 对，我期待着未来能够有更高的一个科技的展现是什么，就是这个 VR 眼镜，就是视觉，比如说戴上那个 VR 眼镜跟电视一连接之后，哎呀就会身临其境那种感觉，看看以后这科技能不能发展到那个程度吧。 应该很快了，我觉得。 哎，对，这是今天晚上河南卫视的这个中秋晚会，应该是很多人期待的。当然大家还会有很多人，这么多年就是习惯上还是看央视的这个中秋晚会，是吧，李渊？ 我们就说到像有奥运健儿的演唱献歌，就将会是在中秋晚会上和大家见面，这应该是在9月21号晚上8点钟，准时在赏月的时间点上会有这样的一台晚会跟大家见面，其中也有很多值得期待和关注的部分，到时候大家可以去对照着节目单一个节目一个节目的顺次看下来。 是，这次的央视的中秋晚会录制地点还是很有特色的， 对， 是在西昌。那就是作为我国重要的卫星发射基地呢，西昌在我国的探月工程和北斗卫星发射领域都是非常关键的核心的领域了。 一起到西昌去探月。 哎，是，这个地点选的真好。这台央视的晚会不是在今天晚上啊，大家记住了，是在中秋节9月21号当天的晚上的8点，在央视综合频道，就是1套还有国际频道4套，与观众们见面。晚会也是请了很多这个明星，你包括这个青年歌手像周深，我很喜欢的，还有一些演员啊歌手，还有周笔畅，这个刘诗诗、韩雪、谭维维、欧阳娜娜啊，另外还有很多年轻人喜欢的这个丁真等等啊，都会参与到这个演出当中啊。在结构上呢，是分成了明月升，然后这是序啊，上篇叫做月到中秋，中篇叫做月之故乡，下篇是人月两圆，还有尾声叫做海上明月，这几个部分。当然了，这个央视的晚会肯定也是科技含量将会非常的高了。 尤其这个大家提醒大家，这是正日子那天中秋的当天晚上来，大家可以看到的一台晚会。 当然了，说这个晚会的主持人呢，也给大家说说啊，就是任鲁豫、鲁健，还有孟胜男，还有李丹，这几位大家可能都是比较熟悉的，尤其是鲁健，中央四套的，然后那个任鲁豫呢是主持过春晚，当然了还有新人的这个出现呢，比如说这是四川卫视的李丹啊，他是加入其中了，由于是在四川的西昌来录制的，总之这个主持人的阵容也是相当不错啊，大家关注一下央视的这个晚会吧。 把酒问青天， 看晚会的时候要干点什么呢？ 看晚会啊， 一 边刷着是吧，刷着什么， 手边要有美食，这天晚上要赏着明月去吃月饼吧。 月饼我觉得这几天大家都在吃着，好像一周之前就很多朋友开始吃了。林苑你什么时候开始吃月饼的？ 我还没有，我就等到那天晚上，因为我其实对月饼不是特别的，就是从味道的感觉来说、 啊、 特别的喜欢，但是呢就是觉得到了中秋那天，就着圆圆的明月要应一个景，意思意思 啊，你想象把月亮当成月饼 一口咬下去， 咬一口是吧？ 对， 你一口就能咬下去，我不信。 因为我吃蛋黄的呀。 啊，蛋黄小的是吧，那种啊，小月饼是、 月饼喜欢什么口味？又到了每年讨论月饼什么口味的时候，前面有人包饺子包了茄子馅的，不知道这月饼大家有什么新奇的创意，把什么奇怪的馅包到月饼里面去。 哎，是在月饼上边全国也是有各家各派的月饼啊，南方的月饼、北方月饼，还各地都有月饼啊，鲜肉的，什么又是甜的，又是咸的，五仁的啊，大家这个真的是。 你喜欢什么口味？ 我是我不挑食， 什么口味都可以， 是月饼就行，然后 咸的甜的都可以。 括号蘸牛奶吃，我是独特的口味啊。好，当然这边还有卫视呢，东方卫视呢，这边也是有这个中秋的晚会。中秋晚会呢，它这名字取得非常好啊，叫朗月东方中秋梦幻夜。那这个朗是怎么写的呢？这字儿我也是第一次看的啊，四个月落一块了，这个字念朗。 嗯， 我估计 是什么意思呢？ 叫月光明亮的意思。 哦， 所以这边这个很有文化的啊，再给大家提醒一下，四个月落一块了。这字儿 两个并排，然后上下落一块儿、 哎。对，或者说两个朋朋友的朋落一块儿了。这字儿念什么？念朗，啊，这是月光明亮的意思。所以大家赶紧把这字儿现在就可以发朋友圈了。你朋友圈说、哎、你认识这字儿吗？估计90%都不认识啊。这是东方卫视打造的，这个主打普通人当中的不平凡，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另外还想给大家说说，就是 B 站呢。他也是有各种这个优质的原创 UP 主，也将会在中秋节的这个当天呢，创作出一款很适合年轻人口味的这样的一些晚会啊，包括会有很多创意来体现，大家也可以来关注关注啊。好的，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节目，今天晚上从晚高峰的5点到7点。林苑和康乐陪着各位继续来过中秋，今天是中秋节小长假的第一天，各位分享一下在假期第一天的吃喝玩乐还有各种运动的经历吧。 嗯， 哎，这说到了月饼，刚才林苑， 嗯， 你说有的家比如说一收收好几盒月饼，你说吃不了怎么办呢？另外这要自己选月饼的话怎么选呢？是吧， 自己选的话其实容易更找自己的口味，最那个什么的就是收到了的月饼吧不是自己喜欢的口味，还得把它先吃了之后再去吃自己喜欢的。 哎，就是， 那当然这个 有没有专业一点的这方面的 选啊，收了这么多月饼之后，包括储备了这么多月饼之后，大家应该去怎么样的能让它保持更长的时间。首先我们就是还是要提醒各位，在购买月饼的时候一定是要选择正规厂家的产品，去注意观察这个产品的质量，同时还要关注它的这个月饼的表皮是不是紧实，有没有奇怪的斑点， 哎， 再有就是闻一闻那个味道是不是香的，是不是感觉很新鲜的，这些都是要提醒各位在购买月饼的时候需要去注意的事项。 对，当然也是提醒各位啊，购买月饼的时候还要注意生产日期，尽量购买较为新鲜的产品。一般来说啊，这高糖度的这个自来红豆沙馅还有枣泥馅的月饼呢比较耐放，那就放的时间可能长一些，但是甜味剂替代糖的这个代糖水果月饼呢，它的保质期就会比较的短，大家也要注意一些保质的条件。有一些比如说冰淇淋月饼，那必须得放冰箱里的， 对，冷冻室， 对，所以相关的一些月饼啊，你包括水果月饼，温度过高的话可能会缩短相应的一个保质期。另外也有朋友说了，这月饼吃不完咋办啊，怎么储存呢？这一点上边其实储存上边还是有一些这个诀窍的呀。 嗯，当然这个月饼大家都知道，就是如果吃不完呢，其实最主要的防止的就是发霉和脂肪的氧化。那 在储存的时候呢，也主要受到这个水分活度的影响，就是水分越低的月饼， 哎， 肯定储存时间就越长，像自了红自了白， 哎， 大家都知道在家能搁挺长时间，过了中秋节甚至于过了十一假期这再慢慢吃也都可以，但是有些月饼一看起来水分比较多的这种月饼，那可能就需要尽早的把它吃完。 对，在这儿给大家普及一个小知识啊，什么叫水分活度啊？这从食品当中的水说起，食品中含的水分为游离水还有结合水，游离水才是微生物生长可以利用的水，水分活度就是指食品当中游离水的含量啊，当然这个是一个概念的这个形成了啊，所以大家也不用按照这个物理学的说什么游离水这个那的了啊，您这个买来月饼尽快吃了。 对， 啊， 主要看生产日期， 哎， 另外呢风中的旅行也提醒我们还看什么每一个月饼上面的刻度到底有多重，他说悄悄地告诉你，双黄月饼热量可大了，100克里边就有1000卡路里的热量，需要跑15公里才能消耗掉。 哎呀呀呀呀！ 吃完就出门开始跑。 林苑，你最爱吃的蛋黄月饼，哎呀，那你这么一说， 那天晚上就用跑步的方式来赏月吧。 是啊，所以说这个，你说你，哎呀，我们还没吃月饼呢，您告我这事儿，那我还吃不吃月饼？ 心理压力很大。 对，这边好多朋友都把这个刚才我们给您普及这个字，四个月落一块叫什么？叫朗， 嗯， 就是明亮的意思。 对， 还真有人给打出来了，这字儿都给找到了。无时无刻不在的赵军啊，都把这字儿打出来了。这个字儿念朗啊，大家记住。 说是四个月亮落一块，也可以说是两个棚上下，反正就是这样，月亮很多的样子，就是朗。 哎，是的，这边还有朋友又提到月亮的这个月饼的事儿啊。国际语言组织创始人他说了，这个保存， 你这个名号真大。 我们刚才提到保存的事儿，他说这个吃不了送给别人吧。 对，其实这是最好的，就跟大家一起分享，一起来用吃月饼的方式，嗯，有这样的一个过传统佳节的仪式感就行了，不用吃太多。嗯，像我叫熟木也说，自己买的稻香村一块枣泥的月饼回家， 哎， 两刀切，然后一人一块，还有富裕，这多好， 是 就尝尝点到为止。 对，枣泥儿的那肯定是甜度都比较高了啊。 哪种月饼它甜度不高，你即使吃的咸口月饼，嗯，其实它糖分都不少， 也挺高， 热量都很高。 哎呀呀呀呀，别说了，我还没吃月饼呢。 我也没吃呢， 这让 那天呢， 对，让咱俩这个先吃完了，大家再跟我们聊这事儿啊， 嗯， 好，大家继续在微博微信还有听听 FM 上边跟林苑和康乐进行互动交流。今天咱们的话题很轻松，陪您过中秋，分享假期第一天的吃喝玩乐还有运动。我们体育运动各位可千万别忘了啊，咱们稍微一段片花广告之后一会儿回来继续来聊啊。 今夕是何年，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 健康 教育 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 小说 相声 曲艺 各大榜单 个个不简单， 听书 历史 评书 个性推荐 只为你喜欢， 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最新鲜的资讯，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热辣滚烫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谈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明月几时有？ 好的，晚高峰的5:43，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各位好，我是林苑。在中秋假期当中，我们陪着各位过中秋，也欢迎各位陪我们过中秋。 哎，是，欢迎来馋我们俩。现在应该已经到了饭点了，有些朋友 好吃的摆上桌了，有人就选择在中秋节那天大家约在一起合家团圆，有的人呢因为可能有不同的几个就是群体都需要聚，那就把这个聚呢分别在不同的时刻展开，有人从今天第一天就开始聚起来了。 哎， 这个饭菜美味上桌了之后，也欢迎您发来给我们馋馋我们俩。 哎，这边看到小奥同学就已经是馋我们俩了，说中午它的美味是烤肉，晚上这边又是鸳鸯火锅啊。 嗯， 哎呀呀呀呀，他说放假第一天开始贴秋膘了。您 这 真的， 我相信照您这个吃法，您一定在之前立秋的时候您就没有停止过一天吧。今天这个频率也已经达到很高了。但是也有人呢在这一天选择去健身，像7789就在说第一天休息，那有雨有就想着上健身房吧。 哎， 结果人满为患。 哎呦， 都以为下雨没人会去，结果呢就都去了， 你看 撞了一屋子人。 是啊，所以在这个中秋假期的这个除了吃喝玩乐很多朋友会关注之外，另外像我一般关注宅着啊，平时上班比较累的就愿意宅在家里，但是还有一部分朋友该林苑提醒的，真没忘记体育运动，是吧？ 一定要坚持锻炼，尤其说到月饼这样的一种热量非常高的食品， 哎， 需要我们更加的来增加运动量才能够把它的营养完全的代谢出去。 是啊， 那这是对于年轻人来说，如果是上了年纪包括有一些基础性疾病的像糖尿病的， 你看， 老人，那这个对于您来说要吃月饼一定要非常非常的小心。 是， 因为之前也看到这样的一个新闻，就是说有一个儿子给父亲去买了中秋节的月饼，提前就送到父亲那儿，父亲当然很高兴了，然后这个看到儿子买回来的有迎合的口味的什么榨菜的月饼，包括呢， 啊， 还有一些其他的这种广式的月饼。 哎呦， 还有所谓的这种低糖的无糖的月饼，爸爸非常高兴，70岁的老父亲每天呢就说，那我就在中秋节之前每天早饭我就拿两个来当早饭， 啊，拿两个， 有时候觉得饿了呢也会来再加一个点美一下。 哎呀呀呀， 但是这么吃下来之后没想到身体出现了急剧的反应，就是血糖一下就上去了，甚至于都必须被送医去进行治疗，而且幸亏到医院到的早到的及时，经过了几天的治疗之后才让这个血糖重新的归于正常。 哎呀呀呀呀啊，所以吃月饼这个真得是科学的来吃啊。 嗯， 月饼虽好但不宜贪多。 没错， 根据这杭州市中医院内分泌科的这个金建红主任医师就说了，糖尿病患者不能进食大量月饼，如果实在管不住嘴，那月饼吃多了不但会引起血糖升高，严重者还可能出现糖尿病的酮症酸中毒等重症的情况。 没错，但我们去考量说这个月饼究竟什么馅儿的，什么馅儿的口味是咸的是甜的，是不是适合我们的这个口味的时候，其实更多的有些基础疾病的人群要考虑这个月饼的制作原材料，因为这个月饼主要就是小麦粉或者糯米粉做成的饼皮。 你看， 无论是什么样的馅料搁在里面，您吃到这个皮儿，它这个热量糖分就是足足够的。 哎， 甚至有些人说吃这个无糖月饼不就行了吗，什么低糖月饼，用无糖醇或者麦芽糖醇这些做的， 啊，行不行， 但是由于您吃了这个皮儿，有含的油和糖分的量已经是足足够的，甚至于说像有一些糖醇类的这种甜味剂也有可能让血糖去升高。 因为这个甜味剂啊，你看这专家写的非常的好啊，说甜味剂在体内其实它就是转化，还是会转化成葡萄糖之类的，那还是，其实吃的还是葡萄糖。 对，所以 对 月饼这个食物有的人觉得非常的美味，但它真的是从内到外的高糖分的高热量的食品，大家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就是意思一下。我叫舒米说意思一下就行了。 是， 曼联也说吃一块就行。 哎 啊，吃元宵可能能多吃几个，反正也挺甜的吧，但是现在咱们说这个月饼就感觉因为从外表的酥皮儿或者这种其他的这种包裹来说呢，就是糖和油这两样都是挺多的。 没错，尤其要提醒很多血糖较高的朋友啊，真的这月饼您就意思意思就行了啊。我们刚才给您举这个 是实际的一个例子。前两天还真的是有朋友就是吃出问题来了啊！咱们快乐安全健康的度过中秋节比什么都重要啊。这边看到了快乐的艾米，他说了，举头望明月，低头啃月饼。哎呀，不是低头思故乡吗？啊，低头怎么啃月饼了？当然这个月饼在我国确实是有着非常悠久的一个历史啊。咱们给大家介绍介绍历史吧。 月饼是为什么得来的，是这意思吗？到底为什么我们每年过中秋节的时候要吃月饼？其实这是我小时候特别大的一个疑问，因为我不说我不是很爱吃月饼，就不太明白为什么每年到这个时候家人说你要吃一块月饼， 必须得吃 啊，来就是应这个景，为什么要吃呢？ 哎，是发展至今其实这个中秋节吃月饼和赏月已经成为了我国各个地区过中秋节的必备的一个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必须得吃了，你要不吃的话好像人家说哎，你怎么这不过中秋节啊，怎么 就 你这么 一点没有节日感的这种仪式感。 是啊，这个月饼肯定是中秋节的 C 位的食品啊。当然据史料记载，早在殷周时期在江浙一带呢，就有一种纪念太师文仲的，哎呀，文太师的这个边薄心厚的太师饼，这有可能就是我国月饼的始祖了。 哦，看来是南方首先有的月饼。 哎， 啊，那还是得尊重这个， 这是 什么榨菜口味 咸月饼是吧？ 包括蛋黄口味的这些月饼， 啊，鲜肉口味的。 嗯，但我相信与此同时，就是北方应该也会用自己的方式来做一些饼，然后在中秋节的时候去来，包括尤其主要像在祭品当中祭祀的时候会很需要这个东西。 对，另外像是在汉代的这个张骞出使西域的时候呢，就引进了芝麻胡桃作为月饼的这个制作这个料里边，是增加了这些辅料，这是增添很多的这样的不同的味感了。而这个时候呢，也是出现了以胡桃仁为馅的圆形饼，那叫胡饼啊，这个就演进到了汉代了。 那接下来呢，到了宋代，据说北宋的皇家中秋节的时候喜欢吃一种宫饼，民间俗称叫做小饼和月团。那苏东坡也是有诗来记载这样的一种食品，就是小饼如嚼月。哎，这有点举头望明月低头嚼月饼的这个感觉了。啃月饼出来了。那就是中有苏和宜， 哎， 就是一种甜的馅儿呗，你想 是 肯定就是月饼的， 外边那皮儿特别酥的，是 对月饼的这个形状，我们包括这个口味，我们都能够感受到在北宋的时候大家吃的是一种什么口味的月饼。而最早真正用到月饼这个词，据说是收录在南宋的吴自牧的这个《孟良录》当中。那个时候的月饼呢是菱花形的， 哎呀，不是圆的，还是 对它和像什么菊花饼、梅花饼这些，哦，就是为了做成花的样子 啊， 然后一起出现在摆盘当中，大家的点心当中。 对，就是古代人还真的是这个手真巧，是吧？能做成那种花的形状的。但是后来一直演变啊，包括到了清代呢，月饼的制作工艺就是较大的提高啊，品种不断的增加，特别是在紫禁城里边的月饼种类了更多了。包括我们现在见到的奶酥皮儿，油酥皮儿、香酥皮儿，还有糖枣，果脯蜜饯，芝麻椒盐等等这馅料的月饼，当时在清代呢，其实在这个紫禁城的宫中就都是能够吃到的了。 其实我觉得在过去大家无论南北方都在热衷于做这样装了馅儿的饼，而且很紧实，同时又能够在一年四季当中都可以食用，也跟食物保存期限相对比较短有关。那个时候也没有冰箱，没有在温度湿度上面去调控的这些装置，大家相对来说只能从食物本身的制作手法上让它尽可能长时间的保存，于是就有了形态各异、口味各异的这些饼，最后 是 来在各个节气当中出现。 真是我们中华的这个饮食文化源远流长啊，这月饼文化就太厉害了。据说清代的时候，慈禧太后老佛爷特别喜欢一种月饼，什么月饼？叫翻毛月饼。这种月饼据说外皮非常的细密轻薄，轻轻一咬就会有一小片一小片的这种外皮剥落下来，好像鹅毛飞舞一般，所以叫翻毛月饼啊。哎呦， 这个我突然想起了昨天这个出了一种月饼，特别据说特别硬的外壳的， 嗯， 啊，这个是北京某个大学说发给这学生那个月饼，然后我给出主意，外皮硬的怎么办？蘸牛奶，啊，跟康乐学， 这把热量又增加了一些 啊，对对，牛奶是。啊，反正大家吃月饼都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口感吧。啊，近代呢又分成了生产产地是不同的月饼，比如说京式、广式、苏式，还有港式、滇式、潮式等等的。按照口味来分呢，甜味儿、咸味儿啊，咸甜味儿，还有麻辣味儿的月饼。哎呦，这我还真没吃过麻辣的。 嗯。 馅儿不同，可以分成五仁、豆沙、冰糖啊、芝麻的啊等等等等。另外还有饼皮儿来分呢，酱皮儿月饼。混糖皮月饼还有酥皮月饼三种。哎呦， 在过节的这短短的几天当中，不建议您把以上口味一一品尝。 对对对，是，所以大家这个月饼啊，量力而行，尤其是血糖可能有一定限制的朋友啊，一定要这个月饼的事儿啊，千万不能够贪吃，它千万不能够贪多。 六六四五说这翻毛月饼就说皮儿特别酥，那不就是吃的是掉渣的吗？ 啊，那人老佛爷吃的不是掉渣，说的是人家那个，吹弹可破呀，还是什么？吹弹可破形容是这皮肤好啊，这月饼也是吹弹可破的啊。 一般吹弹可破形容的，比如南方的那种小笼包，做的皮儿很薄，然后里面能够感觉像这个鲜肉啊，包括还有那个汤汁都能够包裹在里面，从外观上就能够看到这个。 对， 这道美食的讲究在这皮儿是这样。这个你说的这个月饼这道美食，看来是不是吃的掉渣不掉渣，这是一个评判标准。 哎，是，反正我吃这个掉渣的东西，我都觉得这千万别浪费食物啊！掉渣我就拿手接着，然后把这 拿一 个 袋子接着，然后再到最后把那袋一扬脖粥的嘴里头， 哎， 是不是？ 最后一扬脖那一口最香，我觉得掉那渣是最香的啊！ 哎，以前记得小时候稻香村卖那个点心渣就可以。有一种探索的这种奇妙乐趣， 哎，是是是， 就哎，这一大块那个牛舌饼的那个， 里边还 有一块这个 掉一个馅儿里边， 对对对， 啊， 其实可能买整个的牛舌饼也不见得那么的爱吃，但是就带着这种探索去吃，就觉得特别有意思。 没错，当然在资讯方面给您介绍一下呢，北京环球度假区会在明天正式开园营业。根据交管部门的研判，预计京哈高速东六环石园桥区的车流量会大幅的增加。从京哈高速田家府站以及东六环张家湾北站的这个出主路的车辆肯定会增多的啊。针对可能出现的大车流的情况，北京交管部门表示会适时对周边道路采取临时的交通管理措施。大家在排队的时候啊，一定要有平和的驾车的相关的心态呀， 大家高高兴兴的去看环球影城去游玩，但一定要注意这个路上的交通安全。 是，另外今天这月亮大不大呀？林苑，你觉得你的预估是？ 今天晚上不是阴天嘛？而且今天不是赏月的最佳时刻， 啊， 今年十五的月亮就十五最圆， 哎， 在21号的晚上7:55，就是日落之后的一个多小时的时候，据说那个时候肉眼可见的月亮会是最显大的那一刻，大家可以从那个时候开始赏月。而且从今年开始，未来的3年都将会是8月15正日子那天月亮最圆。 是的，大家在中秋节当天一定要赏月，另外要跟家人有更好的一个沟通，就算您不能回家，也要给家里边通通视频，打打电话，咱们一起来欢度中秋节。今天的晚高峰第一个小时为您进行到这里了，我们第二小时还有更多精彩内容奉献给各位，一会儿再回来。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血虚萎黄、心烦不眠、眩晕心悸、肺燥咳嗽要调养，

曼联他说了，雨天适合网上聊天，适合看相关的视频，大家都有各自的一种选择。 我们的家里人当中宅的人很多哈，但是今天为什么路上的交通还这么拥堵呢？大家今天还是会有很多人选择出行的。那在像首都国际机场这边的消息显示呢，9月19号到9月21号这三天的假期当中，首都机场节日期间预计就会运送旅客30.75万人次，日均达到10.25万人次，计划保障航班是2833架次，而日均就有944架次。据说呢，今天一直到这个峰值达到的那一天，就是9月21号那一天的峰值将会达到10.9万人次的进出。同时呢，也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所有旅客如果想要在首都机场乘坐飞机前往其他的地方的话，一定要去展示您的行程码或者健康码、绿码，并且通过体温检测之后才可以进入到航站楼，而且还需要去满足目的地的防控的要求才可以离京。 是的。当然了，在铁路方面呢，中秋小长假的运输昨天开始启动的，从9月18号到9月21号为期4天呢，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4000万人次，最高峰是9月19号，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是达到1100万人次啊，所以真的，中秋的这个第一天的假期开始，路面上或者说是各种交通的方式，都会显得有一些拥堵啊。 而且要提醒大家的是呢，今天有铁路部门的最新通知是说，市郊铁路怀柔到密云线从明天，也就是9月20号来看呢，是 S503次将会临时停用。如果已经购买了这个票的车票的旅客呢，大家可以登录到12306的网站或者手机客户端，或者前往任意车站、任意火车站的售票厅的人工窗口，都可以来办理退票的手续。 哎，另外关于北京地铁方面，也是预计中秋的假期路网客流将会有所增长，旅游客流集中的天安门、南锣鼓巷、奥林匹克公园地区的车站，还有北海北站、雍和宫站、天坛东门站，以及三里屯、双井 CBD 地区、五棵松、青年路、九龙山等商业周边车站的客流，比今年的五一假期是有明显的增多的呀。 没错，有地铁的游客的客流量增多，行驶在路面上的各位司机朋友可能也感受到了今天的交通状况是车流比较多的。那今天作为小长假的第一天呢，大家也看到像我们这边得到的消息，昌平交通支队的高速路大队也在节日期间增派警力，去加大对管界内的京藏、京新、京礼三条高速公路还有六环路的执法巡查以及秩序的维护疏导工作，并且去针对违法走应急车道的车辆进行严查严整。而且在今天上午，据说这个早高峰的2个小时内，在京藏高速出京方向军官到八达岭一线的这个路段呢，就看到有28起这种违法走应急车道的车辆。 是，所以大家千万呢，在这个中秋节假期期间，您如果出行开车的话，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大过节的，都是所谓的和气生财。另外一点就是，大家都是过节的心嘛，都着急，比如去哪个这个目的地景点去游玩，就是千万别产生所谓的路怒。是吧，开着开着然后这影响心情了，那多划不来呀。 对，而且要说到路上的这个行进的方式，在室内活动的话呢，又说到了这个地铁明天在北京环球影城正式开园的这一天，如果您前往去游玩的话呢，其实最好是选乘地铁的这交通方式。如果出现今天这样的路上车流量比较多的情况，也许会影响您在里面游玩的时间，大家就更着急了。 是啊，总之除了像康乐这比较喜欢宅的人啊，我是老二次元了。这很多朋友我相信都是愿意在这个假期期间出去溜达溜达玩一玩啊，不只是人是这样的，小动物也是。是吧， 小动物这个家里养狗的朋友知道每天得带着你出去一趟啊。 你看啊，就是这个比如小狗狗每天下楼溜达一圈，我估计在他看来就是每天去旅游一圈，是吧？ 不是，他正常他的这个有诉求的， 我这是有诉求，但是他的那个状态，你会感觉他就像，比如遛完回来了那个感觉，他会累，就跑来跑去的，就是先解决完这个生理方面的这个，然后跑来跑去的，跑累了，一般给遛回来， 啊，他会得到一种这种舒展，所以这个是其实跟人啊有一定的这个相似之处吧，啊，总是需要身体里边的一些，比如说啊不开心的东西啊，需要发泄出来，啊，所以下雨天怎么办呢？这边还有朋友，这是养狗的朋友，俏说了，养狗他对自己的狗要求很严格，不许往地上就是拉粑粑啊，每次都往地上放纸，最后呢一叠，然后扔到这垃圾桶里等等的，这确实是一个比较文明的行为啊。 嗯，但是雨天的时候大家也都在说，虽然是雨天，那有这个家里有小动物可能就也能被迫的去继续的坚持运动，不想出门也得出门， 啊，对呀，啊， 不想溜达一趟也得溜达一趟。 是，所以我有个朋友啊，说他家养狗啊，说天天都遛狗啊，啊，他是他家的模范。 嗯， 啊，说到底是遛狗还是遛我呀？天天一大早上，他家狗真比闹钟还准。 是遛狗，但是狗狗帮助您养成锻炼的习惯。 哎，是，那挺好的。啊，您要是因为遛狗能够变得这个苗条啊，那算是一件大好事了啊。 我们经常关注朋友圈当中这个运动微信运动，在七点钟以前就已经刷出个几千步的，有很多都是家里有狗狗。 是，还有我没有微信，他说了，康乐，你这背景音乐是什么？这是王菲演唱的《但愿人长久》啊。他说你应该放，比原王菲还原唱的那位，重量级的，说比这个还好听。其实这个唱的我觉得也挺不错的，大家欣赏30秒吧。所谓的12度圆皆好看，其中圆极是中秋。中秋节呢，对于很多民俗专家来讲，它确实是有很多可聊的。当然在春节、清明、端午和中秋这四大传统节日当中呢，中秋的确立的时间却是最晚的，始于唐代，盛于宋元明清，并且延续到了今天。历史学者、天津社科院的研究员罗树伟介绍说，中秋这个词儿呢，约出现在西周时期，古人以农历的7、8、9三个月为秋月或三秋，而8月15恰值三秋之半，所以就叫做了中秋啊。 当然呢，其实也有一种说法呢，叫做中秋节的这个来源呢，来自于仲秋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说，在8月15也恰巧是在秋季的中间，然后呢，古代历法呢，把处在秋季中间的8月称为叫做仲秋，也就是变成了中秋节，有这样的一个来历。 是，把中秋作为节日，其实是源于对于月亮的崇拜啊。古人认为太阳代表苍天，月亮代表大地，而8月是收获的季节，要感谢大地的恩赐嘛，这就有了所谓的秋祀。秋祀它作为一种重要的活动呢，就是祭月。每逢中秋，不同地方都会举行不同的祭月仪式。清代更是把中秋祭月纳入到了这个国家的大典当中啊。当然，中秋是恰值黄河流域秋高气爽，也是丹桂飘香、银月光满、玉露初凉的这样的一种感觉，确实是太好了。我们的古代呢，真的是有各种各样的文人墨客，非常好的描绘了中秋的各种各样的场景啊。 当然了， 然说到这个中秋呢，就是我们说到始于这个唐代，盛于宋元明清，那当然其实从中秋上来看呢，这个在本身的很多古代的文献记载当中呢，也是有关于中秋这样的说法啊，像开元天宝仪式当中就记载说呢，中秋之夜的时候啊，唐玄宗和杨贵妃在太液池边赏月，不知不觉玉兔西沉啊，唐玄宗惆怅至极，于是呢就下令在这个池子旁边修建了百尺高的赏月台啊，作为来年之用。那当然在宋代的时候呢，也可以看到中秋节其实已经成为了一个全民性的节日，大家在很多地方都会有赏月的地点，而且有很多的商铺呢也会通宵达旦的去营业，人们也会去到登高赏月，而且呢有美食的品尝，包括像孩子呢也可以在这一天想购买什么兔爷呀这些兔形的玩偶，包括互赠这个月饼，这样成为了一个习俗，就慢慢的流传开来。 是的，关于中秋真的是一个可以聊的很多的一件事儿啊，这个专家也说了，中国幅员广阔，由于地理、历史和气候上的这个差别，各地中秋的风俗不尽相同，其间也不乏星替变化。但是千百年来，人们对于这个中秋佳节是寄托了一种期盼，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团圆幸福、花好月圆的这样的一种向往。2008年，国务院将中秋定为法定节假日，放假一天，让人们有更多的时间来了解中秋、感受中秋，也是品味中秋，让富有民族特色的优秀传统文化是代代相传呐。所以谈到了中秋，真的是大家长了很多的知识啊。刚才可能有朋友刚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四个月落一块，这个叫什么字呢？可能刚才有些朋友没听着，再给您说一下，就是朋友的朋，两个朋落到一块儿，这个字它念朗，三声的念朗，就是明亮的意思啊。所以形容中秋8月15的月亮，您可以说这个月亮真的朗啊， 朗月。 对，四个月落一块儿的啊。 这就加一块就五个月亮了。 哎呦， 朗月。 是，再加上您手里边拿着月饼，6个月了。 这直接去天坛吧，去找圆。 哎呀， 就全连上一块了。 如果再加上一个月，我就想起了，再加一个胖。您的如果吃的太多就变胖了，这也还有个月是吧？ 在中秋节吃到很多高热量的食物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去注意保持运动的习惯。东方之子思阳就在说，我现在就在护城河边上跑步呢，10公里雨中行。 哎呀，那您要注意啊，这个跑步下雨天还是比较滑的。 对，而且今天可能是不是这个光线也比较的暗，如果您在护城河边上找到有光亮比较充足的地方，因为现在今天在阴天当中，感觉驾车的这些司机们视线并不会非常的好，因为衣服上应该会贴一些这种反光的这些装置啊，反光条啊什么的，也能够更加保护您跑步的安全。 是，另外要注意脚下的水啊，这个迎着月亮跑还背着月亮跑，它这个反光是不同的，所以您一定要注意别踩到水坑里边了啊。 我们今儿在屋里看不见，应该阴天没出来月亮吧今天。 对，所以它肯定是这个反光会比较的少， 但是不影响大家在8月15正日子那天赏月，那天晚上的7点多钟、7-8点钟就能够赏到肉眼可见最显大的月亮。 是，这边看到了 YG， 他说了，也是在喝着茶，在聊着天呢，跟家里边的人，哎，多好啊，聊天。因为下雨天呢，还是这个，比如晚上，没啥事就别出去了，在家里喝喝茶，或者您这个聊聊天，刷刷剧，这都是一个非常休闲的这个感觉呀。 尤其是在天慢慢的温度降下来的时候吧，大家围坐在一起的那个感觉就会更加的温馨，围着一个茶海，或者围着一壶热茶，然后就感觉很容易进入到团团圆圆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当中。 是的， 能够有很好的交流。 乐乐1335他说了，有点可惜今天晚上看不着月亮了。那是， 但今天不是最大的， 对， 别着急。 是，就是老天爷可能在想再让嫦娥姐姐再多准备两天，是吧？ 再准备两天，再跟大家正式的见面。 是， 乐乐1335已经秋裤已经出来了，然后大家就开始都讨论荣成斋也说这雨下了一天了，估计该降温了，该穿秋裤了。 这又引出来我们之后几天呢可能要有的话题啊。 哎，爱官宣穿秋裤的那位就是8月15那天应该过生日 了，穿上秋裤了， 要不让他出来官宣一下穿秋裤了。 哎，你觉得现在应该穿秋裤吗？林月， 其实还有点 早吧。各位觉得现在这么天的这样的一个凉度， 我觉得加件外套足够了。 但是就是还不用穿秋裤是吧？ 不用。今天对于我这样今天早上很早就出门的人，到了室外去看了看比赛，我觉得穿个外套够了，可以。 是，所以这个秋裤的事儿，我看还真有已经是穿了秋裤的啊，可能是超薄秋裤，就是它秋裤好像也分着这个什么保暖秋裤啊。冬天39天穿的最冷的秋裤，还有秋天穿的秋裤啊。 我认为在穿秋裤这件事情上，不需要讲究仪式感，觉得冷马上穿。 哎，是， 不要等官宣。 当然也还有一些只要风度不要温度的这个女生，好像她挺愿意露腿的，就是我看到过，大冬天还有在外边等公交车的，哎，但好像就是会穿一个。护膝呀、还是什么是吧？ 啊， 就女生 护膝穿裙子吗？ 啊，对，不是，就是有就像是这个足球袜似的那种啊，穿一个足球袜，然后就不穿这个秋裤了，啊，就是把那个膝盖都露出来的也有啊，就我看到那个确实挺时尚的 fashion 的一些小女孩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装束啊。这边还有EA 他说了，他觉得生命在于运动啊，说这个中秋节。那必须也得运动起来呀！是，我们今天也让大家分享分享，各位这中秋节聊了吃喝玩乐啊，咱们也就说说运动的事儿吧。 嗯， 一般大家吃完大餐之后怎么运动比较好啊？ 下雨天你出去跑步可能不用那么的方便，但是在家里其实室内还是可以做一些简单的运动，来帮助您消化掉吃的这个月饼的高热量的，所以。可以一边在室内比方说跳跳操，或者在健身房里面跑步的时候追追剧刷刷剧， 对， 这都可以。 是刚才说的这个吃月饼，我们人吃月饼，吃月亮呢天狗吃月亮。 对， 哎，这又提到遛狗的事了。这外边刚才没有遛狗的朋友，您家那附近的雨现在停了没有啊？我们建外这边好像是看着像停了，快要停了，感觉是 上的，主要现在路面上没有行人经过，这个树冠板， 但是窗户上还没有很明显的这个雨点， 对， 比较小了。现在是特梅普，他也分享了今天的这个他吃的东西， 吃的什么呢？ 哎呦，这是红烧肉还是茄子？我看不太清楚。哎，你 不是 你 烧冬瓜？ 哎呀，咱俩点的不一样，他俩菜他分享了。 对， 你看我这边， 这个就是我觉得是冬 瓜，冬 瓜，你看。上面那个一棱一棱呢， 是不是粉蒸肉吗？ 我觉得像是烧耳冬里面的冬瓜或者冬笋这类的东西。 啊，冬瓜啊，对，写的冬瓜是。哎，大家分享分享吧。这边创始人他说了，要想美露大腿啊，也千万别冻着， 别冻着自己才是最重要的。 是啊，关键是大冷的天其实也没谁有那个心思去看着大腿是吧？ 这 自己冻的就受不了了呢。 只想行色匆匆赶快回到温暖的室内。而鹏今天哇厉害了，刚淋着雨踢完球， 哎呀， 在中秋节还继续坚持锻炼。 哎呀，这么厉害啊。 是，今天我还看到好像有摆对杯的小朋友们还在冒雨参赛，然后家长们打着伞在旁边。 哎呀， 其实这是对孩子身心我觉得是一次很好的锻炼，让大家继续在雨中，不大的雨中仍然能够坚持运动，坚持锻炼，同时把这个比赛进行下去。 哎，是，当然提到这个运动啊，就咱俩必须得今天就给大家提醒。 嗯， 林苑刚才提个醒非常好。 什么？ 就你刚才说的那，千万别等到中秋节最后一天晚上 天 都已经吃完了之后后悔了。哎呀， 对， 我咋不少吃点呢？我咋不运动运动呢？ 关键尤其像你再给设定一个场景，就是后面有大事要办的，然后这就为时已晚，所以今天从开口吃第一口月饼的时候就得想着怎么把这个热量消耗掉。 哎，为了更加鼓励各位把这个运动也得做好啊，咱们千万不能说长特别大的体重啊，所以马上咱们这一段要给大家带来一段体育方面的新闻。 就鼓励鼓励各位。你看看现在，这其实体育圈啊，中秋节这假期尽管是临近了啊，但是大家都是没歇着，各种各样精彩的比赛也在进行。马上给您带来一段体育的资讯。好的，咱们来关注一下全运会啊，全运会正在进行当中。昨天是决出了23块金牌，其中澳门队获得了历史首枚全运的奖牌，射击和举重项目是连超世界纪录。澳门队当天迎来自己的全运客会的这个历史时刻，郭建恒获得了空手道男子个人型的铜牌，那这是首枚全运的奖牌啊，恭喜澳门队。 对，空手道也是这次在东京奥运会上的一个新增的奥运项目，而行这个项目其实它在分支上面的更接近于我们的武术的套路，就是空手道的比赛呢分为这种对抗型的和这种行这两个类别在这个大赛当中的设项 啊。 那像对抗当中就是分什么多少公斤级别，我们讲61公斤以上级、61公斤以下级等等，这些按照重量体重的这个级别。而在行这边就是大家每个人去表演这样的一个套路、 的 对 套路的 对套路的，然后最后根据各自的这个在行当中涉及的多少流，然后来决定打分， 是 评判出这个冠亚季军这样的一个名次的排位。那这次我们也是看到在空手道行这个比赛当中呢，澳门队拿到了全运会历史上的第一枚奖牌。 哎，说到空手道，我想说一个，就是下一届巴黎奥运会应该是不是就没有空手道的项目了？ 没有这个项目了，是的。 哎呦，那这个项目得金牌了，这还是挺宝贵的呢，是吧？ 嗯，也不知道以后会不会还出现在这个大赛上。但事实上你知道在我们身边看到参与到锻炼和健身的人当中，像练习跆拳道啊、空手道啊，包括一些搏击术的这些人，业余的爱好者真的是越来越多。实际上空手道这个项目为什么能够进入到奥运会，它也是在世界范围内开展的普及程度还挺高的，所以大家有这样的一个共同的愿望，是在奥运会上有一个交流。但是这个比赛的规则非常的繁复，尤其是在这种世界各地的比赛的形式很难统一，所以这也是让空手道很难在奥运会上有一个长期的固定模式来进行的原因。 没错，当然为您介绍一下，昨天呢全运射击是再传佳报，首次参加全运会的湖南小将刘瑞以42中超世界纪录的成绩夺得了女子25米运动手枪的冠军，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赛毫无悬念，坐拥东京奥运会个人冠军杨倩和本届全运会个人冠军的王之林的浙江队是轻松夺冠啊。 除了射击，还有这次在全运会当中选手们表现非常出色的举重项目，里约奥运会的冠军向艳梅是以257公斤的成绩卫冕了女子举重76公斤级的比赛的这个冠军的同时，最重要的是她刷新了这个项目挺举和总成绩两项全国纪录，而且呢挺举的157公斤这样的成绩还超过了世界纪录。另外获得铜牌的广东的20岁的小将彭翠婷呢，是以125公斤超抓举世界纪录的成绩来获得这个铜牌的，同时还有东京奥运会的冠军汪周宇呢，也是以273公斤级的这个成绩呢，获得了这个项目87公斤级这个项目的冠军，而这个最终他的抓举的成绩也是比他在东京奥运会夺冠的时候又高了3公斤。 哎呀，厉害了， 厉害！ 而柔道赛场当天迎来了传奇内蒙古选手俄日和木巴图，是获得了男子100公斤级的冠军，从2013年的73公斤级到2017年的81公斤级，再到本届，哎呀，这是连续的长这个体重啊！ 连续长体重，73公斤级、81公斤级、100公斤级， 哎呦， 人也应该是从那个时候看着现在的外形上有很大的变化。 哎，是大了好几圈了。 对， 连续3届全运会夺得金牌，但人家是运动员啊，人家体重大了，还有这个相应的这个级别，但是咱们这个普通人不是运动员的就别跟人家比了， 而且人家长得肯定是肌肉。 对呀， 虽然是连续这从73公斤到100公斤长了27公斤的这个 50多斤 重量，但是人家长得都是肌肉，才能够连续的在全运会柔道赛场上这是实现了3连冠，从2013年到现在8年的时间了， 厉害厉害厉害。 当然七人制橄榄球决赛是以两场大比分结束，山东队26-7大胜北京队获得男子金牌，联合队32-0横扫江苏队获得了女子的冠军。 对，之前我们俩也说过，在这次全运会上有很多球类的项目是有像类似国家队各地方联合起来组成的联合队，在女子橄榄球这个项目上优势太明显了，冠亚军的争夺战最终打出了32-0这样的比分。另外在水球的比赛当中，女子水球联合队是21-1也是一个大比分狂胜福建队，而女足和女曲的联合队呢就没有像其他两个项目的联合队表现这么出色。之前大家看到女足联合队是2-1非常艰难最后时刻逆转战胜了江苏队，而女曲这边的联合队呢是2-1艰难的战胜四川队。另外呢，在赛艇的比赛当中，女子和男子四人双桨、女子四人单桨的金牌呢，都是被联合队，就是国家队的这一个原来的队友们的组合收入囊中，而男子的四人单桨金牌呢，则是被广东队获得。另外，之前的比赛当中，我们特别关注了男子20岁以下组别的足球比赛，这个决赛是在浙江队和新疆队之间展开的。这个比赛的比分最终大家都知道是浙江队2-1战胜新疆队获得了金牌。而这两支队伍其实我们觉得最应该去好好夸过他们、鼓励他们、肯定他们的就是为青训做出的贡献。现在我们看到的是U20以下年龄组别的这些年轻的运动员，未来我相信有很多的人会流向很多不同其他的职业的队伍当中去。另外女排19岁以下组别的决赛当中呢，江苏队是3-1战胜了天津队，以全胜的战绩夺冠。而在女排的循环赛当中，江苏队和上海队是取得了3连胜，天津队和辽宁队各取得了各自的第二场的胜利。除了前面说到的这些项目之外呢，在昨天还有拳击、马术、空手道、柔道等等的项目产生了9枚金牌，但是因为降雨的原因，在陕西那边也下雨了，所以小轮车和攀岩的比赛是延期举行。 再来关注一下男排亚锦赛，是在日本千叶展开较量，3-4名的决赛当中，中国男排3-0横扫中国台北获得了铜牌，时隔6年重返亚锦赛的三甲行列，3局比分分别是25-17、25-16和25-17。 而下个月就将开战的新赛季的 CBA 联赛呢，此前说是有进行季前赛的这种可能性，不过今天也有消息说呢，这个季前赛将会被取消。由于疫情防控，原定于在重庆在9月底举办的这个 CBA 的热身赛现在看是取消了，所以随之而来的大家认为说这个季前赛也是马上就将停办。而没有季前赛呢，就意味着新赛季的 CBA 将会直接开始常规赛的比赛，新赛季的第一阶段也是不会对观众进行开放的。所以对于部分国内的球员来说，目前正在陕西进行的全运会的篮球比赛也是他们在新赛季的 CBA 比赛开始之前唯一的热身机会。 来关注一下原首钢球员尤杜他是在意大利的一场比赛当中遭遇了严重的膝盖伤势，赛季就报销了，这真的是太可惜了。今年34岁的尤杜是2010年 NBA 首轮6号秀，他曾经效力过 NBA 的勇士、雄鹿、快船和爵士队，也曾经加盟过 CBA 的北京首钢队 对，本来今年夏天刚跟意大利的球队签了2年的合同，但是今天这一场比赛就受了很严重的伤， 是 希望尤杜能够早日的康复吧。另外就是说到这个全运会的进入到男足 U20 组别的这两支队伍，浙江队和新疆队的青训工作，那在这个据说比赛结束之后，这两支队伍特别是对于他们青训的讨论也是一度冲上了微博的热搜榜，就大家希望能够在中国足球整体水平比较低迷的时候看到更多的人把注意力放在青训上面。像浙江绿城之前我们看到无论是中超的梯队，包括为中超在这个92、93这个年龄段贡献的这些球员，现在当打之年的这些球员到他们现在正在做的青训工作，都让大家期望着能有越来越多的像这样的关注青训的人群能够投入到中国足球当中。 是赛后呢，新疆足协的副主席孙继海也在更衣室里发言激励球队说新疆队这些小伙子们确实他感觉是为他们的这样的表现是一种很骄傲的感受吧， 对， 期待着他们能够在未来的比赛当中多出几个国脚 没错，说到这个现在衣服上是写着新疆队的名字不是国家队，但未来你们的衣服球衣上会有国旗， 看看能不能有更多的在这次全运会上崭露头角的年轻人进到未来的国家队里。 是，再来关注一下国际足球。英超方面，利物浦早些时候主场3-0完胜水晶宫，新赛季英超4-1保持不败。卫冕冠军曼城则是罕见哑火，0-0打平了南安普敦，已经算是比较的幸运了啊！确实是，这曼城状态怎么这么差了呢？啊，是不是因为曼联最近 C 罗来了了？ 其实也就这一场很奇怪，让大家没有想到。但是利物浦这场的完胜应该大家想到，因为此前利物浦对水晶宫的战绩也是这好几年好像就没输过。那在这场面对水晶宫的比赛，又是在安菲尔德进行的比赛当中呢，也是直到43分钟的时候，利物浦这边才打破了僵局，凭借着角球，是萨拉赫头球顶向远角之后被对方门将扑出，而马内在门前的补射，最终完成了得分。这也是他在加盟利物浦之后为俱乐部贡献的第100粒进球。 是。 而在第78分钟呢，同样是利用角球的机会，后防的大将上赛季缺席很长时间的范迪克呢，也是中路争顶，皮球来到后点之后，又是萨拉赫跟上凌空打门命中。在第89分钟的时候，是凯塔在禁区外的世界波破门，最终是3-0，利物浦战胜了水晶宫。 另外阿森纳是利用厄德高的这个任意球直接破门，1-0客场战胜了伯恩利。圣班马布伦特福德2-0击败了主场作战的狼队。诺维奇城1-3不敌沃特福德之后遭遇5连败，阿斯顿维拉3-0战胜了埃弗顿队。 而在德甲联赛的第5轮比赛当中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也是有5场的较量展开。拜仁慕尼黑又是刷了一个大比分，7-0横扫升班马波鸿这支老牌劲旅。在积分榜上，现在拜仁还是排在第1。另外一场比赛当中呢，莱比锡是客场1-1战平了科隆。在奥格斯堡主场对阵门兴格拉德巴赫的比赛当中，替补出场的尼德莱赫纳是在第80分钟的时候左脚推射打进全场比赛的唯一进球，也为奥格斯堡带来了这个赛季的首场胜利。另外呢，美因茨和弗赖堡以及比勒菲尔德和霍芬海姆的比赛都是以0-0这个比分结束。 再来关注一下意甲，国际米兰主场6-1大胜博洛尼亚，其中哲科奉献了双响炮。佛罗伦萨客场2-1战胜热那亚，亚特兰大客场1-0小胜萨勒尼塔纳。 在西甲联赛的第5轮当中呢，一场焦点战里，马竞是主场0-0战平了毕尔巴鄂竞技。这场比赛之后，加上此前在欧冠赛场上0-0平了波尔图，马竞现在已经在各项赛事当中主场3连平。目前他们是以3胜2平积11分的成绩，继续排在西甲联赛积分榜的榜首。而在其他的几场比赛当中，巴列卡诺是在主场3-0完胜赫塔菲，埃尔切是在主场1-1收获了平局，平了莱万特。另外阿拉维斯是在主场以0-2输给了奥萨苏纳。 好的，为您奉献的体育相关的资讯也是给大家提个醒啊，这中秋小长假多快乐呀，吃喝玩乐的，但是你也得运动，别忘了，是吧？别这个小长假结束之后了，看到自己的这个肚子变大了，然后体重增加了5-6斤，到时候再后悔，是吧？这我们俩提前给您提醒了。 对，提醒了。 哎， 晨晨也说，个人觉得浙江男足这首个冠军真是名正言顺、名副其实，这也是奖励他们一直以来深耕青训。 对，青训 是 确实是未来中国男足的这个最重要的一个，就是青年球员的这个成长。这规划只是短期的一个行为，短期利用利用规划，看看能不能把成绩提上去。但是长期以来，两条腿走路，一个是青训，另外就是联赛。大家继续在微博、微信还有听听 FM 上边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今天来说说陪您过中秋，分享假期第一天的吃喝玩乐还有运动体育的相关经验吧。咱们一段片花广告之后一会儿继续回来。 商务出差，我住北京广播大厦酒店，交通便利，服务设施齐全，性价比超高。 和爸妈来京旅游，我们住在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附近就是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老爸的选择太赞了。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客房以现代家居和新中式家居为主，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预订电话8501-5588。 大家好，我是佳佳，知道吗？我要提醒打卡归水河了，感受生态环保，践行文明礼让。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帅，我这儿更精彩，我将会走进冬奥社区广场，体验冰雪运动，乘坐京张高铁。 哎，要 要我说啊，你们都很酷，最后还得在延庆冬奥馆廊领略环保黑科技呢吧。 你怎么知道？ 我们就是文明微探员。 9月22日，跟我们一起加入首都文明办主办的回蓝北京绿色出行助力冬奥线上推广活动。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最新鲜的资讯。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的滚烫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侃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6:39，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各位好，我是林苑。 哎呀，这歌曲一换，各位，您家旁边这个雨停了吗？ 决定要雨中行一把吗？ 哎，云龙九剑他说了，哎呀，就是家里养狗的朋友在管庄，雨还是那么的大，不等了，他说必须得遛他家的小可爱小狗狗去了。说这狗狗一天了，估计再不遛他坚持不住了。哎，可不是嘛！哎，这别把狗给憋坏了，我觉得是。 所以在这个时间段，大家都在做什么呢？是假日期间的餐桌已经摆好了丰盛的晚餐，还是结束了今天一天的这种放松休闲，或者是继续的去锻炼完，按照自己的日常的锻炼的进度打卡完成呢？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您在假期第一天的安排吧。 是3805EA，他说了，他老家的这个月饼，哎呦，是叫红肠月饼， 哇， 这个厉害了， 感觉很横的样子。 是，我觉得这个红肠月饼可以当主食来吃了。 是怎么把它包进去的呢？我想知道。 对， 那个馅儿，那个月饼是圆圆的吗？还是月饼是配合这个 细长条？ 对，细长条的形状。 油条的吗？这红肠月饼，哎，那红肠它是打碎了的，还是说这一咬一根的这种？ 对呀、 啊，没吃过。 您给我们有没有图？您给我们发来，让我们看看今年您有没有吃上老家的这个月饼。 哎，另外 EA 他也提到了说，9月21号就是中秋节的当天，不只是中秋节，还是他的生日啊。 嗯， 哎呦，提前祝您生日快乐！而且，天哪，太巧了，他说还是他的爷爷奶奶的金婚纪念日。 哇， 哎呦。那这日子赶得太厉害了、 嗯、 金婚结婚50周年，那太厉害了。 对，您的年纪是多大呢？就是是不是在爷爷奶奶某一个结婚纪念日上就喜得了您这个孙子？是不是？ 哎呦， 也有这样的，当时肯定是一个双喜临门的日子。 你看这林苑这个分析能力确实强啊。哎，你是不是喜欢名侦探柯南啊？这都能给侦查出来。曼联他说了，觉得下雨天特别适合打游戏，适合（括号家里网速好的情况之下） 啊。对，是。 尤其一些游戏，它是比如卡帧不行啊，网速慢了都不行。网速慢了，再加上下雨，您会很烦躁的呀。嗯。 尤其今天应该是假期的第一天，今天是周日，今天正好是学生朋友们。在晚间的8点到9点也可以上线去遨游的时间、 哎、是，当然这边再给大家介绍介绍关于中秋的文化的意蕴啊。8月15，古代人是称作团圆节，古往今来人们常常用月圆月缺来形容悲欢离合，而且客居他乡的游子呢，更是用月 来寄托深情，包括我们很熟悉的唐代的大诗人李白说的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还有大诗人杜甫的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啊，这都是讲的故乡的事了。另外宋代的王安石写了也是名句啊， 对，春风又绿江南岸， 哎， 明月何时照我还。但是我觉得在背诗的过程当中有一个最难，我小时候就卡在这儿的这一句， 啊， 就是前咱们刚有人发这一句， 哪句 我给挑出来，就是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 哎呀， 长大了之后知道这是一句非常富有哲理的诗， 对， 非常辩证，但是小时候就这个这相近的字相近的意就卡在这儿，是非常觉得非常难通过的一关， 就感觉怎么这么拌嘴呢，是吧？ 对， 哎，当然了，这个中秋节由于是一个古老的节日，我们之前节目给您都介绍到了啊，应该是从这是商朝那会儿就有相关的习俗，后来到了唐之后呢，这个风气逐渐的兴盛起来，然后一直这个传统文化是延续到了今天。其实想给大家说说关于这个老北京的中秋节呢，也有很多独特的京味的传统和习俗，刚才我们给您提到的像兔爷啊等等的，这个很有意思，给您详细的来介绍一下吧啊。 请兔爷，现在还有人在中秋之前就往家里请一对兔爷吗？还有人去继续的延续的这样的习俗吗？如果有的话， 老传统， 跟我们分享一下。 对， 当然，其实对于中秋节这个节令来说，它因为它正好赶在我们前面说的秋天的一半嘛， 哎， 正好是一个收获的季节，所以在这个季节当中，贪嘴的爱吃水果的我就觉得特别的幸福就是因为各种水果都是丰收的一个季节，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像什么大枣， 哎， 小白梨，然后石榴，对吧，还有柿子，这都下来了， 对，石榴节， 嗨，然后这个时候就是一个水果丰收满满的一个季节。那中秋节呢在北京又俗称八月节或者果子节，就是吃水果特别丰富，包括蜜饯呀，这些都是水果做成的东西，也都是原材料取自这个季节丰厚的收获。 对， 农历八月呢这个收获的季节当中呢，中秋节前的三五天将老北京前门外还有德胜门内的果子市就开了。根据京都风俗志的记载呢，说从八月十三一直到八月十五，当然这是农历了，像桃，这不就是这三天假期吗？ 对， 是吧，桃、梨、枣、葡萄这些时令的水果在这两个果子市都能够买到，而且呢果商的这个吆喝声是此起彼伏不绝于耳的。 对，中秋月饼呢是旧时每个老北京的叫饽饽铺的应时糕点，各个店铺都会提前数日来准备，很多著名的这个饽饽铺都会在自制的月饼上盖自家的这个品牌特有的标志，确实因为当时的这个防腐技术没有现在的这么的厉害，所以肯定的这个比如估计就搁个几天必须得吃了才行了， 而且过去的这个包装上没有更多防伪的措施，怎么来保护知识产权，来证明我是名牌独此一家呢？就在这个糕饼上面扣上您的戳， 是 吧，那个模具来显示就是我们家出品的这样的一个月饼，来证明口感， 是体育广播出的月饼，哎，咱们可不可以出个月饼啊，等明年的吧，看， 对，今年已经来不及了，今年其实今儿你回家开始和馅开始是弄面， 哎， 然后这出锅也就很仓促了， 哎，这个好，这个真好，各位行不行，等明年的中秋节比如这个月饼咔盖一个您最喜欢的主持人的名，我看着有写谁的名的， 然后在赏着月的时候把谁一口咬下去， 一口吃了或者怎么样的，这或者您特别喜欢他的话啊，这个舍不得吃您是怎么着的啊，再还给这主持人也行啊，这个， 其实一般月饼上面的那个字刻的呢都是这个馅儿，什么馅儿哈，就比如说五仁的或者比如说莲蓉的或枣泥的，就在上面刻上这个字，但是现在大家也包装上做得更精美了，就会可以有康乐这样的创意，就是把一些想要刻上的字印在这个月饼上就更有专属性，还有人呢就是把美好的祝福，比如说福啊喜呀，这些寿啊什么这些都刻在月饼上，然后也能够让人在品尝过节时令的美味的时候呢能够收到这样的祝福。 对， 当然刚才提到兔爷给您也介绍介绍啊，根据老北京中秋的习俗，8月13到15中秋就要放三天假，哎呦那会儿就放三天假了、啊说在那几天呢，京城的泥兔摊儿是最忙碌的时候。泥兔摊儿就是卖兔爷的啊，兔爷是一种人参兔面的泥玩具，它的起源据说很难考证了，从明代起就开始风靡京城了，而清代的兔爷是最为流行的啊，所以在中秋节前半个月，在老北京的东安市场、前门牌楼还有西四等等的地儿，都可以到处看到这贩卖兔爷的摊儿啊，哎，这我也看到了一些图片啊，确实当年老北京过中秋节还真的有独特的这种韵味呀、啊。 对，兔爷、兔奶奶，我还看到有兔奶奶的这个小的泥塑的这个玩偶，都要，而且不能说买回来，都得是请回来，请回把兔爷请回来供奉上。 对 啊，然后呢，这样呢就可以有很多家庭。我们前面在家里人这边好像还有人说，现在还继续的保持着在中秋节家里有这样一个供奉祭拜的一个家庭的传统。 对 啊，那在这时候都有一些相应的摆的方式。 是，就是老手艺人，我看了相关的图片、啊、真的是相当的精美了啊。当然这个兔爷摊儿呢，那个图片上面是非常明显的，给您也描述一下吧。每一层放满了各种彩绘的兔爷啊，被老北京们称为叫兔爷山啊，就是相当于您去这个现代商场，比如摆着什么这个举个例子啊，比如化妆品专柜摆一堆。就达到那种级别的啊，叫兔爷山， 要这个气势，要这个阵仗。 哎，是一般好像是谁家，比如这个兔爷山摆的比较大啊，说明这就是一家比较大的店铺了，对吧？啊，当然，至今在一些节日的庙会上，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兔爷的身影，它已经是成为了京韵文化的重要的元素之一了。这边有朋友，哎呀。说刚才康乐这个提议，是不是我们体育广播以后也做个这个中秋的月饼啊？把主持人说，哎，这个主持人的月饼，我叫熟墨，他说那是不是最恨谁就把这谁月饼一口给吃了呀？应该是最爱谁吧？最爱谁把它吃了，然后您才能表达对他的这个喜欢之情吧？ 6645也说，这哪能申请把自己做成月饼馅儿？不是那个月饼馅儿，是月饼皮儿，这上面不是刻字儿吗？ 对对对啊。哎，或者说是比如康乐最爱吃的这个枣泥月饼，然后就是康乐爱吃的枣泥，写这几个字儿。 哦，这有点像那个故宫角楼咖啡是吧，康熙最爱的巧克力，有这样的一个一道热巧可以来让大家选择。 是，这边来看看大家的精彩的留言吧。当然又提到这个吃月饼怎么吃才健康，就给大家其实第一时段我已经介绍了 怎么吃才最健康，少吃 啊，或者不吃， 不吃其实不应景，那人家辛苦做了这么多，是吧？要有一个节日的仪式感，少吃最健康。 对，另外血糖比较高的呢，您就是建议还是少吃或者是不吃了啊。当然呢，其实还有关于这个月饼经济学的，看来有朋友也关注到，说现在的月饼好像是生产2个月啊，似乎可以就一整年。啊，就有的这个企业就生产2月的月饼，然后就开始倒腾吧，啊，各种各样倒腾，啊，以至于有一些这月饼的券啊什么的，倒腾来倒腾去，甚至还有黄牛，啊，这个其实都是相关产业的一种，目前的一个现状吧。 对，其实你说月饼这种食物，它在制作的时候并不一定要去挑季节，但为什么我们就每年只在中秋节前后会有这样的食品的供应，然后去品尝呢？其实也是大家在节日当中去遵循的一个传统和一个仪式。你说这种食物真的超越其他的有多好吃的不一定体现，但是更多的是人们对于传统文化的一种延续，然后要应这个景，要求的是这个团圆。 这边凹个核桃他回答我这话，他说月饼卖不完可以回收啊，可不是吗？尤其是一些品牌的，他回收这都是有差价的。我给你举个例子，比如这月饼定价300，他可能收才200收， 那他我想知道他收完了干嘛去， 他还能卖出去，然后 就给需要的人再卖再折一价， 但是得在8月15中秋节之前吧。 这有的保质期挺长的，所以这个东西涉及到这个所谓的保质期、 哦、还有这样的。 对，保质期这方面呢，就是大家买月饼也得看保质期才行，千万别吃过期的月饼啊。 这边还有本杰明元，他说了，今天怎么咱俩没给各位唱歌呀？ 你来吧。 啊，这一直给各位放这首《但愿人长久》呢。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我欲乘风归去。 日下长河他说了，买了木糖醇的月饼、还有这个内蒙古无添加的奶制品的月饼。哎呦，那这个好吃了。 哎，我有一年中秋节前后，就中秋节前，不是前后，前、在包头、然后就看到有满街有限制的月饼，超大， 是那个、 就是、在包头的月饼，是 孜然羊肉馅的， 不不，也是甜口的、但是很大的月饼，就是感觉很新鲜，因为都是现场能够看到材料然后做出来的月饼、 是， 但是我觉得可能吃起来 应该是加奶了吧， 是不是那个外面的那层月饼的皮儿上会有一些这种原材料加入，但是我觉得那一月饼一全家分一个，就跟过生日的时候分一个蛋糕感觉差不多、 哎呀真好啊。就是我知道那种大月饼，大月饼它吃小，就小月饼就是一般蛋黄呢会是很小的那种，但是比较甜。我喜欢的那种稍微扁一点的月饼，大家有没有喜欢扁一点的那种，然后稍微的也别太软乎，皮儿硬一点的。 你喜欢吃硬的。 对、 嗯、 又得说我的习惯了，把牛奶放好 又泡进 泡一 泡。你还是喜欢吃软的，你什么硬的都得给人家泡软了。 我喜欢泡一泡蘸一蘸，是吧？ 直接买奥利奥不好吗？扭一扭 捏一捏。哎，喜欢这个口的啊。当然这边还有退役少校也说了，这边还是说明天是不是这个影视环球影视这个城就开始了相关的这个营业， 明天正式开业、 环球影城是，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明天这个雨应该可能还是会带带拉拉的，会下一些的啊，就大家出门要注意， 应该是会下到今天夜里，明天就是慢慢变小，但是会有一些风，所以我们在室外活动的时候，衣服啊什么的还是要多备一下。 对啊， 然后出门可以冷了就披上，热了咱们把它再收到书包里。 是。今天我们的金戈铁马还是继续的陪各位过中秋，林苑和康乐在晚高峰的5点到7点让大家一起分享假期各种吃喝玩乐的事儿。同时呢，咱也温馨的提示各位啊，千万别只顾着吃，还得运动起来。您这个稍微的减点儿，然后再吃回来，然后再减再吃啊，是不是这个达到一个很好的平衡之后，可能这个节假日之后了啊，您再重新返回工作的岗位当中啊，不至于让同事说，哎，你怎么这脸大了一圈啊。 这不会出现的，还是坚持锻炼，这是一个长久的良好的生活习惯，希望各位都和我们一样能够欢度这个佳节，能够享受到团圆。 是，有很多好听的歌曲当中都有月亮的元素，这首但愿人长久很好听，今天节目的结束也送给一首关于月亮元素的歌曲《发如雪》。 这个有月亮吗？ 哎，还真有月亮。